翼的能力确实很强悍，空气刀不时就会发出爆裂般的尖叫向对手飞去。对战中，翼也能用这样的暗器延迟对手对我的进攻，再由荧幕腾出手来进行保护。那时我真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后悔没有跟长老学习修炼武功，那样我就不会成为累赘了。这样的对战进行了小一会儿，布鲁斯突然呼啸一声，三人顿时改变了战术，对方三人突然对我放弃了进攻，也许他们已经发现我根本不会武功吧。只见恶道拼命向荧幕进攻，而另外的戈登和查尔斯却突然联手进攻翼。突然的改变使我们完全处于下风，当时我很着急，看着翼渐渐不支，不知道该打哪一个。就是这犹豫的一瞬间，几乎是同时，我眼睛的余光看到翼被打倒，荧幕刚想救援，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在恶道布鲁斯背后的气形中，一双手一个头伸了出来，那是一个人，同样的高大，同样阴森恐怖的小眼睛，只是在嘴角上多出了浓浓的胡须，是他，三对三对战中的第四人，出招重重地打在了荧幕的胸前。我感觉他当时一怔，瞬间胸前又被重击。这时候戈登和查尔斯已经得手，以快似闪电的手法同时打向荧幕和我。荧幕没有躲，用身体把我挡在了身后。那时我听到荧幕的声音，现在出手，他倒下去了，我也出手了。我的眼前一片空白，我不知自己是否喊叫，印象里自己吐了口血，在昏迷前的最后一刻看到了远远飞出去的两个人和正在向那个方向逃跑的另外两个人影。我是站了一会儿才倒下的。 迎吉家小小的屋子里虽然坐满了人，但没有一个人说话，空气一时间像凝固住一样，每个人都像是雕塑一般的或站或坐在那里。不一会儿，人群中传来了低低的抽泣声，屋子里的空气再一次被咸湿的泪水所充满，人们的心里像是翻开了五味瓶，但却只有那或咸或辣或苦的滋味。短短的讲述让大家再一次嗅到了血雨腥风，再一次经历了生离死别，再一次复制了痛苦和仇恨，再一次埋下了希望和期盼。 来，英吉，不哭了，孩子，帮奶奶一个忙。 过了好一会儿，奶奶止住了悲伤，用力地擦了擦眼睛，拍打着正伏在床边哭泣的英吉， 帮奶奶去把里屋墙角的柜子打开。 奶奶慢慢说着，此时英吉也止住了哭泣，用袖子使劲地抹着红红的眼睛，看着奶奶，认真地听着奶奶的话。 那个柜子的最里面，也就是那堆衣服的最下面，有一个不大的包袱，是一块碎花布包着的，你去把它拿过来。 英吉按照奶奶的吩咐走进里间屋，打开在墙角边的柜子。那柜子有年头了，柜门都有点变形了，记得以前英吉曾经不止一次地建议奶奶换个柜子，但奶奶始终不换，对英吉说用这柜子有感情了，不能丢掉。 有一次，为了让奶奶高兴，莹吉还悄悄带玄平回家，专门看了看这个柜子的构造，然后让玄平照着这个柜子的样子，不差一丝一毫的，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柜子送给奶奶。结果呢？那天奶奶表现的却是很平淡，只说了一句：“我只要这个。”然后就走了。于是奶奶仍旧使用着旧柜子，而那个新柜子只能放在莹吉的房间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一天莹吉仿佛忽然间明白了，这个柜子肯定是那时候爷爷留下来的，那里面寄藏着奶奶的思念，那就是她的回忆，那就是她的亲人，那就是她的爱。莹吉想到这儿，又用手抹了抹留在脸颊上的泪水，打开了柜子，找到了奶奶说的碎花布的包。那包袱摸上去软软的，莹吉也没有多想，拿起来回到床边递到奶奶的手中。奶奶接过包袱，脸上顿时充满着温暖的笑意。她摸了摸那柔软的包袱，慢慢地打开，大家的眼睛始终关注着奶奶的一举一动。眼见老人打开碎花布包，从里面拿出来一件衣服，那是一件男人穿的外衣，那是一件满是斑斑血迹的血衣。 这件衣服就是你爷爷留下来的，这件衣服是他当年与对手最后一战时穿的，我一直留着它，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也是我们最后生离死别的见证。这上面也是他最后要跟我说的话。 奶奶说到这儿，似乎又说不下去了，她停了停，刻意忍住了即将再次流露出的悲伤。 那天一战后，直到我昏睡了七天七夜醒来时，我的身边只有他给我留下的这件衣服和他要对我说的话。 此刻大家才渐渐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件破旧的衣服上。杨长老慢慢起身走到床边，从奶奶手里接过来，打开了这件布满血迹的衣服。直到现在大家才发现，这衣服上的斑斑血迹实际上竟然是一行行用血写下的字。那字很小，却写了很多，那上面有好多的话，密密麻麻，这么多年依然清晰可见。长老双手捧着这件衣服，认真地端详着写在上面的每一个字。亲爱的，我们赢了，你我还有意义，我们真的赢了，赶走了他们，是你用这力量最终拯救了梦之谷，长老他高兴，记得告诉他，但我得走了，我真的想等你醒来跟你说上最后一句话，我也想听你跟我说最后一句话，但我想我等不及了，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义已经走了，他说他先走一步，在生命的另一端等我，他临走前让我告诉你，说他已经见到了你那神奇的遗迹，他再无遗憾了。可我还有遗憾呢，我看不到你对我说话了，看不到我们的孩子了。答应我活下去，带着我的希望活下去，为你也为我，我这样静静地走，不会看到你为我流泪痛苦的样子，我是幸福的。 带好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希望活下去。 长老念着那衣服上的话，几度哽咽地说不出话来。 我遗憾的是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这些话本来是应该他亲口对我说的，哪怕是让我能够送他最后一程。不过我想，当时如果我醒着看到他的离去，我想我不会再有活下去的勇气。这么多年，我是靠着他临终的这些话才走到今天的。就像他说的那样，我活着是因为带着他的希望。 这些情况你当时没有跟我说呀？ 当时我虽然活着，可我的心已经死了。我变得不爱说话，不愿意与人来往。我觉得荧幕是因为有了能力才会惹来这样的结局，所以我变得性格怪异，我也开始讨厌这能力。那时我希望没有人知道这一切，所以当我醒来后，当我发现已经物是人非，当我看到几天前还是温暖可靠的依赖瞬间已经离我远去的时候，我就决定彻底埋葬自己的情感。所以谁问什么我都没有说，至今没有人知道那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对手会忽然撤退，为什么荧幕和翼惨死战场，只有传言和猜测。那时我觉得我好累，只想顺顺利利地把孩子生下来带大，因为那是荧幕的希望。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魔域雄心》，又名《少年营集》，作者独风小雨，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枣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咱们北京的这个前门啊，过去呢叫做正阳门，这可是咱老北京的一个标志点，现在呢管这个叫地标性建筑。您登上这前门楼子啊，咱们先往东看，就是往您这左手边瞧，眼前最近的这个建筑啊，就是当年著名的这个前门火车站，现在呢还有一个北京规划博物馆，也特别棒。您再往西边瞧啊，路南了是这个老舍茶馆，您现在啊可以在这看曲艺演出，每天都有，再品上一口这老北京的茉莉花茶，嘿，用一句成语啊，那真是没治了。哎，今天呢又有一位小朋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小故事，不过啊不是说这前门楼子，哈哈，看我说这么热闹，是啊，咱不能给后边刨活呀。他讲的呀是这个前门楼子南边的这一片的胡同，叫什么呀？大石蜡。 大家好，我叫刘振轩，今年九岁了，来自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三年级五班。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几千粒的模型都能独立拼插完成。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前门大石蜡的前世今生。提起前门大石蜡，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先说大石蜡这三个字的读法，从字面上看应该读大栅栏，可是您如果这么念，老北京一听就知道您一准是个外乡人，北京人都读大石蜡，后面还要加上个字正腔圆的儿化音，那才叫地道。其实这不是大石蜡街的本名，本名叫廊坊四条。廊坊四条又怎么就变成大石蜡呢？原来在明弘治元年，也就是1488年， 为了防止盗贼隐藏在大街小巷，北京城里的胡同街巷口统统安上木栅栏，一到晚上就把栅栏关起来，闲杂人等一律不许随便进出，这是宵禁。这实际上是给北京城密密匝匝安装了数千道的防盗门。到了清朝，廊坊四条的商铺开始多了起来，为了保护财产安全，在胡同的东口和西口修建了两座坚固又高大与众不同的木栅栏。慢慢的，大石栏就变成这条胡同的名称，原来的名字廊坊四条反倒被人们淡忘了。这条东西纵贯300米、南北宽不足5米的街道，在清末的全盛时期云集店铺80多家，而且家家都是名店，有鞋帽店、绸布店、金首饰楼、药铺、烟铺、饭馆、戏园、电影院，古色古香的建筑鳞次栉比。每年的正月十五去大石栏逛花灯是轰动北京城的活动，当时有一首大石栏逛灯歌这样描述：大石栏逛花灯，冰灯沙灯分外明，人群拥来又拥去，只见人头在摆动。老北京过去有句顺口溜，看玩意儿上天桥，买东西到大石栏，头顶马聚圆，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横，说的都是大石栏街里的一些老字号。2007年，大石栏商业街经过保护修缮，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地保存了古老的建筑。现如今，这些古老的建筑和发生在它们中间的城南旧事，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来到大石栏，感受这条北京最古老、最著名的商业街特有的韵味。好了，我的故事讲完了，大家了解了大石栏街的历史，是不是更喜欢这条老街了？谢谢大家。 大石栏，就这仨字儿，哎，把这北京话的特点就全给您摆出来了。这北京话啊，就遵循这么一个基本的特点，什么呀？省时、省事儿。他说话呀，第一速度快，然后啊，还不用那么特别的费气力啊。您看啊，什么大石栏啊、石日海啊、什么齐货门啊、西边门啊等等。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咱们呀、啊、下周见。 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每周六日晚8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兆赫，声音工坊。 闭上眼，深呼吸，走进声音工坊，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他不应该离开你。 现在我就特别恨自己，年老入世。 对于未来的憧憬，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或者是自己开一些。 对于自由的向往， 任何的事情，无论是面对疾病还是面对困难，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 今晚拍案，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